由于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崇高的关爱后代、爱护未来精神，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经过圆满改建，竣工启用。竣工典礼6月6号举行，由平壤市党委委员长金秀吉同志、有关部门、平壤市党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、教育机关工作人员、夏令营教职员工、夏令营生、平壤市少年团员、改建工程突击队员参加。这天，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第一批夏令营开始了。